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12月4日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观看了纪录片《迎来革命的最全盛期》。纪录片充分反映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积极动员全党、全军和全民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大战，还不分昼夜进行精力充沛的领导，将主体朝鲜的尊严和国力提高到最高境界的不朽革命业绩。